大家好，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的录音时间又回来，情商花的笋哥都是坐在这里。今日我们谈一集开心，这个题目讲了好捻多次的啦，不过好老实讲一句，就每个 situation 或者每一个的时间，你开心的那个题目或者情况都是不同的。 不是，你知不知道开心这些呢是其实是由下向上走的。 什么？ 你细个时啲僆仔咧，系咁跑喺条街度，系咁跑咁佢开心噶啦嘛。咁然后咧， 搞大个啲啊， 大个啲咪咁咪碌遮眼啊，系咁插你啊，高兴啊，系咪？再老啲咧，你就要食啲好嘢啊，有啲好嘅味道。你细个觉得好嘢食系唔系咁紧要嘅？ 咸就得噶啦，一系甜就得噶啦。 即系其实煎蛋同鲍鱼咧，都系煎蛋啦。 系啊， 或者煎蛋同鲍鱼都 OK 吓。即系你再迟啲你觉得胃口麻麻地嘅，咪闻啲香啲嘅嘢咯。跟住就睇下啲咩好嘢啊！即系你好似笑作笑话斋，即系咧搞唔到啲女咧，得闲要睇下长生之道。 丢你老味，咁睇闲点得啦？ 咁最尾咪就系个脑咯。 啊，咁啊， 系咪？即系所以快乐呢啲嘢咧，由下到上，唔同年纪咧，即系就会喺唔同嘅，即系体现喺唔同嘅位置啊。 系。系啊。今日阿笋哥问我一样嘢，佢话我人生边段时间最开心？我話俾你聽，就我搬出嚟住嘅時候就最開心啦，因為細個咧，喂，你有冇搞呢樣廢嘢啊？屌，黐下啲毛啊！我諗，咁咧細個嘅時候最唔開心係咩咧？翻學咯，所以你見我好撚少同嗰啲咩中學同學啊，我學校裏邊有嗰啲乜撚嘢咩幾十週年嗰啲聚會，我唔撚去啊！ 哦，嗰啲通常要捐錢 嘅。唔使捐，屌你老尾！佢話見翻舊同學有撚好見啊！你話見翻啲女，屌你老尾四兜嘢都收經啦！佢嬲你搏嘢，你都唔去啦！第一，第二樣嘢係咩咧？屌你老尾！你翻學嘅時候，我翻中學嗱，我曾經問過 DBS， 我話你最開心係咩？翻中學嘅時候咯，我最痛苦係咩？中學嘅時候啦，小學、中學我係過得好痛苦啊！翻學諗住俾點俾先生罰。翻屋企阿媽點打你？屋企人點鬧交？屋企好似戰場咁撚樣。屌你老味！翻學啊，啲同學又即係啲，因為我生得細粒啊，即係排第一二嗰啲。翻學咪做咩啊？目標啦！屌你做。 但係呢個世界唔係脱離咗唔開心就係開心嘅喎。 嗱， 即係咁樣都係被動啦。簡單啲講。你只是脫離，即係之前日日俾人哋肛交咁流曬血，終於有一日冇人肛交，所以你覺得好快樂，並唔係咁啊嘛。快樂係一啲要加，係一個加法嚟噶嘛。你要多咗啲嘢，你先 會快樂。咁你邊段時間最快樂啊？ 最快樂，最快樂，我即係好難講啦。我其實個人就好平嘅，好平嘅，即係咧只是没有那么不快乐，我又很少觉得自己很快乐，最快乐我都不知道，即是呢现在看回头呢，以前觉得呢跟朋友聊聊天吹下水啊，我觉得很快乐，但是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很短暂， 那就证明你个人长期都处于一个即是困局里面，即是无论是经济或者是那个思维的困局啊， 我 諗困死咗啊！ 我諗我係啊，我其實 同埋擔憂好大啊。 即係孔子話齋啊，人無遠慮都必有近憂。我通常都係徘徊喺呢兩樣嘢中間嘅。 因為嗱，我自己快樂嘅時候就係搬得出嚟住啦，脱離咗屋企啦。嗰陣時雖然揾好少錢啊，嗱學師仔嗰陣時一定唔快樂啦，因為琴日同阿寶寶龍講開。佢話：喂，屌你老尾！因為我哋而家買一部脈衝儀，今日繼續玩啦嚇！屌你有電腳電肚，屌你唔知點解筍哥貼喺個肚字嗰度，話俾我聽，屌你電呢度去咩壯陽啊？ 壯陽 嚇！屌你點樣貼喺袋底啊？街 試下 咁啊！我寶寶龍就問我點解買部機，因為到我而家咁嘅年紀43歲，哇！屌你，我話俾你聽，周身痛，因為勞損啊！我以前做學師仔嘅時候，我仲記得同阿平仔，我未發育。隻手真係嗱個手臂好咗，而家係手腕咁撚粗喎！屌你老尾兩條僆仔，老細點你去做咩？搬支工字鐵，你支工字鐵用咩搬㗎？起重機啊嘛！佢點鳩你㗎？喂揼角仔，兩條僆仔搬支工字鐵點搬啫？屌你老尾拎都拎唔撚起啦！咁啊搏命拎咯，拎到周身傷曬！屌嗰陣時，我記得有一次。個老細同我講：，喂，阿平仔、阿狗，你兩個攞套帽落去試嗰啲塑膠帽，好咗張台咁高咁大， 實濕不受降，屌你攞架嗰啲啤檸車啊，積起佢！我話俾你聽，兩個僆仔咧諗住呃佢轉彎，嗰兩個僆仔就係我同阿明仔喺個手柄度，即係你跳上架車度諗住咁樣呃落去，兩個僆仔掛撚咗喺架車上，嗰嚿嘢喐都未喐過。屌你攞咩嗰嚿嘢衝撚過你兩條僆仔加埋，兩條僆仔喺上面彈一彈口啊，仲要都係唔撚喐架車。咁你諗下啦，嗰陣時嘅工作環境做到咁撚樣，你話死唔撚死啊？屌你攞咩？咪搞到周身勞損啊！到我而家啲嘢現曬出嚟嘅時候，哇！屌你老母，真係痛撚到阿媽唔撚認得。有時真係痛撚到，即係我已經係失眠㗎啦，失眠已經夠慘，仲加埋痛，你話幾撚慘屌？咁阿寶寶龍就問我，即係點解買嚿咁嘅嘢？我答咗佢之後，我話哇，其實我人生裏邊咧最開心咧就係搬得出嚟住啊自己，因為嗰陣時做塑膠帽都喺屋企住啊。咁你翻工又要俾師傅屌，咁啊～又遇到一啲好唔公平嘅待遇，翻到屋企又唔係太開心啦，家人就成日鬧交。咁真係自己一個人搬出嚟住嗰段日子已經好開心。嗱，第一自由啦，第二樣嘢就係你做乜都可以好自主啦，揾到少少錢啦，你咪屌你咁得閒咪叫曬雞噶啦，試過啦，成個月叫曬雞，屌你諗咩飯都冇開，咁啊食包啦，慣噶啦，公仔面啦，咁啊得閒嗰陣時，屌你諗咩去快樂揼骨咯，而家快樂以前成棟噶，你知唔知啊？ 唔知邊度？ 快樂啊，以前即係而家長沙灣嗰度成棟啊快樂，即係我咁嘅年紀啲人就去過噶啦，快樂桑拿，咁啊去揼骨啦，屌你試過一晚咪～屌你老味，洗撚咗大半個人工啊！ 哇，咁貴啊！ 揼成晚啊！屌你，屌幾嬌啊！屌咁啊，咁啊，梗係即係用撚咗成大半個人工，咪冇撚曬啦啲錢。咁啊，嗰陣時嘅快樂咁買翻嚟啦。咁啊，第二咪即係好糜爛咁去溝下女啦。咁嗰段日子到而家都開心嘅。譬如而家我都可以，即係嗱，你下個禮拜你又去旅行啦。有些人成日問我喂阿九，點解你唔去旅行啊？去旅行可以鬆弛下。我話俾你聽，你去旅行嘅目的就可能係刪電話，脱離你嘅工作環境啊。你試下打電話俾我翻工，你睇有咩效果？第一我唔會聽，因為而家香港有一樣嘢好嘢，有來電顯示。第二樣嘢係咩咧？電話有留會有錄音。逢喺電話我唔撚識，或者個電話裏邊冇顯示你係邊個咧，唔喺我風波裏邊我係唔聽嘅，真嘅，我唔會聽電話嘅。咁你咪留言咯，留完言我覆唔覆你一件事啊。第一，第二樣嘢係咩咧？我可以熄電話，唔去招呼任何人，同埋我屋企係得一個人住嘅啫嘛。我同寶寶龍，寶寶龍翻緊咗工咪得我一個咯。同埋你話啊唔係喎，你兩公婆一個可能即係唔翻工，我咪匿埋喺房咯。屌你幾間房，你匿埋喺入邊鎖啦，埋到門冇人理你啊！話鳩姐裏邊自殺啦，條屍臭啊！寶寶龍可能先拖你出嚟啦。咁嘅生活環境根本就冇人騷擾到你，你又唔騷擾到人，你又自己去邊都得，又唔使報到，又唔使成。其實呢個生活狀態我好滿足，亦都好開心，即係嗰種。不受人騷擾，亦都唔騷擾人，亦都唔使顧慮人感受，冇嘢唔開心我。 我估我即係譬如我啦，即係到今年而家係三十幾歲，希望大家喺即係錄多幾十集之後，我又講第二啲嘅可能。你知啦，人啊，即係老啲。即係咧，而家你問我最開心係咩咧？就係我睇到，如果有機會咧，望到自己咧，仲可以喺個即係我唔係指社會地位。是指你整個人的想法是可以去另外一個高度的話其實很簡單的譬如說你原本是喝啤酒的那你不是每個人會拿起智慧自己喝到口度會覺得好喝的你一定是因為你的頭腦裡面改變了一些想法 或者你生活上面有一些改變 咁你其實要喺你係必定要喺個知性上邊咧有改變咧，你先至會覺得嗰樣嘢咧係有意思嘅。你因為你個經驗俾咗一啲意思佢。咁我諗係對我嚟講咧，就係、是、譬如話影相咁樣咯。即係可能喺我眼睛，即係咧，即係個對嗰樣嘢嘅睇法咧有改變咗啦。即係你知影相嚟嚟去去都係嗰啲嘢，線條啦、composition 啦、對比度啦。嚟嚟去去就係處理啲問題，但係 composition 咧呢樣嘢即係構圖啊，大家都講話影相學構圖，構圖係一個永一世都學唔識嘅嘢嚟。即係咧大師嘅構圖同埋你小師嘅構圖，日本人可以點一粒墨點喺張紙上邊，你都會可以切切清奇。你又點啊？ 梗唔得啦，屌你！ 即係如果你啊試過去我試過食過呢、這個即係香港 top five 嘅廚師煎嘅一隻荷包蛋。 啊！ 你咪又煎下咯。 啊！ 嗯，第二樣嘢嚟㗎。 啊！ 完全第二樣嘢嚟㗎。 啊！ 即係咧做啲好簡單嘅嘢咧，功力唔同、啊，結果就係唔同。 係、哎。 咁我喺我而家仲係三十零歲咧，我會仲會睇得到我可視嘅未來咧。 啊！ 我其實個人生咧，仲可以喺整體嘅發展上邊咧，仲、 啊、 可以向上靠近多一點嘅。 啊！ 唔係錢咯，即係唔係諗住靠呢樣嘢去再揾多啲收入。都係當然有呢個副產品啊，必定係好啦。但係如果我唔係可以係咁嘅話咧，我都希望我自己喺對呢樣嘢，即係對譬如攝影嘅行業裏邊咧，可以再行高少少。 不過如果你喺藝術裏邊行高少少，真係睇多啲書啦。第一，同埋你個人嗰個 唔得嘅 經驗好緊要。 呢個係 個歷練好緊要。 很多人都會諗住話可以透過去讀人哋嘅作品、 啊、 去提升自己啊。 咁 啊，可能有啲人係得嘅，有啲人可能佢特別天才又得。咁、 啊、 但係咧其實你知道，其實咧公仔呢樣嘢咧，我頭先講啦，佢基本元素係好簡單。玩得好啊，其實真正嘅做法只係得一樣，就係、是、不停咁樣玩。同埋你要同啲叻嘅人一齊玩。 我自己嘅睇法啦，嗱年年電影節我都去睇啊，年年電影節我都睇咗十鳩幾廿年啦。喺呢幾年裏邊，我留意咗一個人嘅成長，呢、這個人叫何賴直美，大家可以揾佢啲作品嚟睇下。何賴直美喺呢幾年成熟咗好多，佢嘅攝影同埋佢嘅角度睇嘢嘅角度係爭好遠。點解可以即係循著一個上邊，即係上去嘅軌道去行咧。一個人嘅歷練係好緊要的。即係嗱，搞藝術，我覺得有一樣嘢可以，藝術嘅舞台係反映到你個人嘅深度啊。 咁佢有發生過咩事咧？何賴直美？ 唔知啦。 哦，咁好難，大 佬。呢個當然係唔知啦。但係喺佢 多謝你嘅答案啊！ 藝術舞台上邊，你可以反映到佢一個人。他在這幾年裏面一定是經歷過一些很沉重的問題，所以他才可以有這麼成熟。那藝術是一個反映內心世界的東西，無論音樂，無論你的影像，如果你個人裏面空虛一片，你不要想著拍一些好的東西或者玩到一些好的東西出來，通常都不行的。那借助毒品啦，屌你亂咁滴嘢啦，咁啊， 咁啊，同埋咁咯，即係你問，即係如果其他嘢，坦白講，我都別無所求啊！即係我曾經有諗過，即係今年年底嘅時候咧，有諗過啊，想買幾樣嘢咁樣，即係換部新電腦，買嗰啲鏡，即係買啲我中意嘅鏡咁樣，咁然後使咗幾皮嘢咁樣。其實我有嗰啲嘢，我又唔覺得開心咗，都只不過係就係咁咯。即係嗰件事， 唔係而家我哋年紀咁大咧，物質嘅刺激咧好少㗎啦， 好少好少。 嗰日我行過呢、這個周大福，見到雕陀伸出一隻 back shield， 俾我以前屌你老尾都唔撚使問，啲入撚咗去包起走啦。而家屌都係咁，即係買得太多嘅時候都覺得屌都係咁。即係你唔會覺得買支索買到一個地步，哇！嗰只支索唔買唔得噶嘛，屌！ 我冇咯，即係呢種所謂，因為咧坦白講，即係你所謂用錢買翻嚟嘅嘢咧，嗰啲嘢唔係屬於你嘅，講真。即係你唔可以，你應用唔到嘅。即係你譬如話咧，嗱，如果你係一個煎蛋嘅手藝，嗰個手藝你可以煎翻一隻蛋出嚟。但係咧你冇呢個手藝，你只可以俾錢人去買一隻蛋。而你可以做到呢只煎蛋嘅載體咧，即係你可以做呢門技術咧，係因為你喺個頭腦上裏邊咧已經去到另外一個層次。佢諗嘢嘅方法就係唔同咯。你可以諗下咧，好似其實打遊戲機咁樣嘅，即係你要升 level， 升到一個 level 高啲嘅時候，你就會變咗另外一種人㗎啦。係啊，咁我覺得係呢種好傳統嘅睇法，就係當你識一樣嘢，你嗰個學識裏邊嘅。其實呢個世界有啲嘢有啲真理喺後邊嘅，即係譬如舉個例，即係啲人話煎塊牛扒，煎完之後要將佢擺下佢，咁擺幾多分鐘咧？咁擺六七分鐘咁樣，等啲汁收翻入去咁樣，咁 rest 完塊牛扒就好食啦咁樣。咁你如果你唔係煎牛扒嘅人，你冇煎牛扒咧，你又唔知呢個道理啦。咁你咁你然後咧由煎嘅過程咧裏邊咧，你係摸到哦，原來咁樣煎煎完個殼會脆嘅。然後咧，唞呢個煎呢個時間入邊會暖，擺呢個時間會收汁。 佢擺嘅時候，個碟要熱嘅。 係嘛？我咁我就唔知啦。 因為 Chris 咧，你頭先講嗰種咧嘅做法咧，係美國式做牛排嘅方法。咁咧 ，Chris 咧，你去 Chris 食嘢咧，通常人會 warning 你就唔好摸個碟嘅。 哦，係啊。 咁我就梗係唔撚聽啦！哇，嗰次真係熟撚咗半隻手指。 哦。 好熱，佢唔係熱啊，好撚熱啊嚇！即係佢預埋你塊牛排煎到咁上下。再擺落個碟度，咁咧誒，可能收汁嘅時候個碟一定要熱嘅。哇！真係熱撚到阿媽唔撚認得啊！屌，佢係我諗個碟係真係，我諗佢唔知擺落邊度燒撚到通紅嘅應該都。哇！好撚熱啊！真係。 即係我覺得咧，呢個所以咧，呢個世界咧，咁你就掌握咗幾條主要煎牛排嘅原則咁樣啦。即係譬如好似啲人睇醫生咁樣，譬如話。即係哦，你食呢塊草加呢塊草中冷佢幾碗水，加埋一碗水飲完落去，你會冇事㗎啦咁樣。其實咧，識呢啲嘢後邊你又明白呢個世界有啲原則，你先轉得喐嘅。係啊，咁我就會覺得你年紀越大，你咪就係一路去掌握緊呢啲咁嘅原則咯。咁然後令其實就即係我覺得一個人生都係咁嘅啫，只不過係咁。 因為你用錢買翻嚟嘅嘢好稀薄嘅，因為嗱好即係我唔係一個好富有嘅人，但係你話我想買嘅嘢其實我唔難可以買到，即係最多係屌你諗咩俾即係俾多少少時間或者係算緊數啦，俾信用卡買咯，即係又唔係啲咩嘅困難嘅嘢嚟嘅，即係你話啊我睇中咗隻手錶，譬如二三十咁樣二三十萬咁。咪俾信用卡買咯，再慢慢諗咩辦法還咯，同埋還嘅時候又唔係啲咩困難嘅環境嚟嘅，即係唔係話哇屌買完之後幾年還到？ 但係你有冇試過咁咧？譬如話你以前細個鹹濕嘅時候，咁然後咧見到有條女，哇！你嗰時候可能係屌開啲三百八嘅，突然間有條女要8000蚊嘅，但係真係好撚正咁樣。 屌嘥氣啦！我話俾你聽，真係咩女未屌過啊？係人妖外星人男人未玩過啫嘛！嗰陣時喺澳門。即係你話係火星人未玩過，咪條條女咪一撚樣。即係我話俾你聽啦，即係唔係我玩嘢啊？金鑽嗰啲公價好過澳門啊，過萬嗰啲多多聲啦，真㗎！嗰陣時食啲假妹，你睇鹹片嗰啲，佢因為拍出嚟嘅啫嘛，真係上到床冇乜公價㗎。因為佢錫身，佢使唔使咁做先？即係嗱，你 但要抌成皮嘢出嚟㗎，咁貴㗎？ 係啊，嗰陣時試過食過假妹差不多成皮嘢 ，overlay。咁嗱，你諗下啦，佢即係諗住假妹屌你老味，佢係嗰啲唔知二三線 AV 嗰啲，好唔撚識佢啦。總之就睇又未撚睇過佢啦嚇。咁你睇 AV 啊，梗係勁啦。上到牀啊，唔係好勁嘅咋，都係幫你吹兩下，俾少少眼神笑容啊你噶啦。即係反而金鑽嗰服務仲難做啦，因為佢冇翻頭唔撚掂啊嘛。嗰、那個假妹啲 booking 都屌你滿撚到都，你唔做屌你仲有 A B C D E 排撚到落尾，唉講真一句啊，你唔翻頭好撚過翻頭啦。所以佢啲服務一般，好一般嘅咋，即係吹兩下，屌你老尾埋牙就砌噶啦。即係金鑽嗰啲仲買屎忽窿啦，屌你老尾之後仲俾笑容啦，屌你攞條嘢打下塊面笑俾你睇啦，因為佢真係難做啊嘛金鑽。你所以同我講，你話啊係喎阿狗，屌你唔識玩啊，諸如此類，你識玩你去金鑽玩，不過係老啫嘛。你話要後生有咁嘅服務，好老實講，我真係係火星人人妖男人未玩過之外咧，你話後生有咁嘅服務，通常好少嘅，因為佢唔優做啊。 但你見過？ 係啊。 唔係你見過未咧？ 咩見過未？ 即係有咁嘅年紀，再有咁嘅技術咧？ 梗係冇啦，通常廿幾歲都唔會咁啦，咪兩下咯，屌！即係通常你要咁嘅技術，識氹你爛做乜撚都制嗰啲，咪四廿歲、三廿歲嗰啲咯。即係你話廿零歲嗰啲有樣，首先廿零歲有樣，一定冇技術。又有技術，通常個樣好撚怪獸。咁你話又要爛做，又要樣靚，冇啊，未見過啊！我咁耐，屌講真一句，嗰陣時喺澳門做邊行啫？屌你諗搞夜總會嗰啲乜撚嘅女未見過啊！我嗰陣時做老闆啦，屌你啲女都唔係咁服侍你啦。因為你係老闆啫，你唔會跌得多嘛。我反而坤個客，我黏撚到個客跌得仲多過你啊！分分鐘都唔使做啊嘛，係咪先？條女你估蠢㗎？出嚟做呢啲唔係白痴啦，屌你！ 哦，咁啊係。 精撚過冇尾蛇啦！你黏撚住個老闆有咩用啫？都係要做。你黏住個客啊，分分鐘唔使做啊，係咪先？同埋佢哋嗰啲技術見過唔少啦，都係好撚一般嘅咋，真㗎。你反而金鑽金翡翠嗰啲咧，因為年紀大咧，咪爛砌咯，乜撚嘢都制咯。你話要睇到似 AV 做嗰啲嘢，即係哇！你又趴喺度好似狗仔咁，條女又不斷咁樣選你袋底啊！屌你之後撲個頭嚟啜你碌鳩，你去金鑽就得㗎。澳門唔撚使諗啊，因為啲女咧，澳門有翻咁上下企你咧個樣咧，佢做得嚟佢係爛做，但係唔會係冇尊嚴咁做。 嗯 即係佢點點來來下去都係得嗰幾味嘢㗎咋，即係得個樣靚仲衰添。嗰陣時屌撚嗰個南美妹個樣好撚靚㗎，佢之前跳嗰 part 鋼管舞 OK 㗎，上到床咪唔 OK 咯，半條死魚咁咯。屌你啲力都嚟跳撚曬嗰個鋼管舞啦，屌你佢仲有力服侍你，屌冇力服侍你啦，仲衰就攤撚咗喺度死魚咁撚樣，你仲要出力添啊？冇咩服務㗎，即係你話。開心嗰啲，你話屌個閪開心，屌你講真一句啊！你話啲女貴係咪即係真係值一般？即係睇你覺得值唔值啊！ 所以呢啲嘢即係鹹濕都係有個盡頭。 係、哦。 即係呢個世界咧，係即係好多嘢咧，係即係點講咧？其實係唯獨你要即係精研一個學問咧，先至係無窮無盡咯。 係。 係啊，譬如話我見到嗰啲，譬如話廚，其實煮嘢食咧，即係你見到好多廚師做做下，好多都塌撞皮。 啊！ 即係其實你因為 上唔到某個位咯， 你個客令到你冇出路。 啱、 啊。你客令到冇出路。我後來我近排識咗一個廚師。 啊！ 佢要話，其實佢兩年前先脱離呢個困境。 啊！ 就去咗有一間即係香呢個世界有十個牌子咁樣，咁佢係其中一個牌子裏邊做研究嘅。 啊！ 啊，即係就係做研究嘅，咁每年係打下比賽啊，啦啦啦咁樣。 啊， 咁對佢嚟講，煮嘢食就係無窮無盡咯。 啊， 即係佢就係。 因為你班客俾到你嘛，屌你唔通茶餐廳嗰啲俾到你咩？你試下收貴啲，屌你老味，屌孖叉牌啦！嗱，好老實講一句，煮條魚，我就咁煮條魚計一下。我計你煮條普通嘅班仔。你話比貴啲啲友仔，屌你係咁屌啦，啱唔啱先？個廚師點會俾心機去煮咧？第一，第二樣嘢，你做行貨嗱，飲食係一樣好得意嘅嘢嚟噶，食品係藝術品嗱，煮得好食嗰樣一定係藝術品。周中講得啱，煮得好食揾唔到錢，要揾到錢嗰樣嘢一定唔好食。你試下煮得好食嗰、那個乾炒牛河啊，一定係揾唔揾到錢。第一，嘥時間打火。第二個火要猛，炒嗰啲粉要彈起，啲牛肉要靚，收得幾多錢啊？ 咁啊！ 你話屌你去五星級炒酒店炒啊？個火唔係咁嘅火啦。 即係個火唔夠。 梗係唔係啦？梗係唔夠啦！我去過好多好貴嘅地方食乾炒牛河，商品咯，真係。 嗰日去睇有個食有個即係網上面有個好窮好好緊勁嘅廚師叫大師姐啦。 啊！ 佢整鹽焗雞喎。 啊！ 佢咧，總之買只雞翻嚟，唔知又點樣，即係又即係翻嚟又醃又剩咁樣，醃七個鐘先咁樣，醃七個鐘咧就攝啲葱落去，跟住然後咧就買一個鑊嘅鹽翻嚟炒炒十個字先，炒到啲鹽咧變黑，跟住就咧浸油包咗啲油紙去，跟住焗只雞，焗完只雞之後咧再拎啲油慢慢淋。哇！撲街，你諗下， 你諗下邊個買到錢啦？你賣幾多錢一隻啊？ 係咯，即係如果 啱啊！你要好食，你賣幾多錢一隻先？ 係好撚多工，同埋咧而家越大咧，煮嘢食得越多咧，發現好嘅嘢食一定係要時間。 係啊，要好長時間。 其實你覺得啲肉想食到啲人話啲肉哇咁硬唔夠 tender 嘅，即係唔夠淋身嘅。屌你啲肉慢慢即係細火慢煮長時間，啲肉一定係淋身。 啱啊！仲有一樣嘢，啲人成日話。哇！點解食件扒咁貴嘅？屌你！你件扒貴咪貴咯。譬如你 M 九嗰啲、M 十二嗰啲，你件扒都可能去1000蚊啊！屌你！你去嚟，即係你話阿九護士，你鳩噏二四六咩？你試下自己去一啲好貴嘅凍肉鋪，你買件 M 十二，翻屋企點煎都好食噶。你話點解去酒店食唔到咧？酒店最貴或者係 Chris 最貴，收你2000蚊啊！件扒都去1800，佢點會俾 M 十二你啊？屌你！ 同埋真係有啲有心機做嘅咧，係即係你人人都買到嘛。所以咧，佢哋賣你見到去啲香港啲扒房咧，你見到入邊有個櫃吊住啲牛肉喺度咧，嗰啲叫 dry age 嘛，即係等牛肉天然收水、收乾佢。佢咧應該係我未食過啊，坦白講，佢應該係一個接近 pre 牛肉乾，即係牛肉乾前。 唔好食噶啦。 唔係喎，即係佢哋我唔知道，我未食過啊。 唔好食啊！ 係唔好食啊！你食過啊？ 屌，喺嗰個咩咪有咯 半島， 嚇 嚇，係唔好食噶， 唔好食嘅， 一般咯，我唔中意咯，總之就。 但係佢係咪肉味好濃郁咧？ 見仁見智咯。 係嘛？ 嗯、即係我總之唔， 但 係 好撚貴咧。 咩啊？ 係咪好撚貴？ 唔係，你負擔得起嘅。 我負擔得起嘅、 啊。但係唔好食咯，總之就，嗯、即係我唔中意食啊嗰種 texture。 哦。 即係屌你點解唔食件扒咧？ 佢係一件扒嚟喎，上嚟嘅時候。 佢咁嘅，佢、 嗯、 煎嘅方法就唔係一件扒咁煎嘅。扒咧你可以要五成熟、四成熟，但係佢嗰種做法咧就冇得你揀嘅。 哦，係啊。 係啊，就唔係扒嚟嘅，即係佢唔係鮮肉嚟嘅。即係佢有一啲特定嘅做法嘅，咁啊，總之我唔中意食咯。 嗯。啊。乜口味呢啲嘢各有各嚇。 啊，咁啊，你話到我哋呢個年紀開心，真係個腦開心咯。即係、嗯、即係個腦部嗰種嘅諗法，或者嗰種嘅手藝，或者你識到某一種嘅法門啊，可以講，即係一種嘅知識啊。 仲有一樣嘢咯，就係去到呢個年紀咧， 啊， 中意見到啲人叻咯。 啊、 即係中意睇到哇！佢練啲門嘢，哇！可以去到呢個高度，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即係譬如話而家睇啱啱頭先同你講過啦，啱啱大陸有個節目叫《誰與爭鋒》咁樣，大家 YouTube 拍幾好睇噶。就咁講有條友拎個鏟，一鏟鏟落啲米嗰度，入落膠袋一量，要500g，就係500g。跟住然後有條友稱魚。條隻手係咁樣掂一掂條魚，晾一晾，即刻知道嗰條魚係咩斤量。咁、然後咧，訪問啲街坊，係啊，佢唔使稱啊，嚇稱嘅，即係佢唔會呃我哋稱嘅，佢次次都準嘅咁樣。咁又後來咧，咁啲人就用科學測試下啦，即係咩意思？即係揾個電子磅電下啦，爭120g咁樣，即係正負120g咁樣。即係我覺得哇，即係熟能生巧，都覺得喂，原來佢玩佢自己門手藝可以去到呢個程度。即係你譬如話，有時睇啲人切嘢咁樣，哇！真係刀，即係我問我有一次問個廚師，我話其實咩係刀工咧？佢話如果譬如話俾條菜你切，即係俾啲香草你切，有刀工同冇刀工，切落去嗰啲菜就係變黑同唔變黑嘅分別咯。係啊，落刀快，滑刀準，咁佢條菜就唔會變黑。落刀慢，拖刀拖得慢，咁條菜就變黑咯，啲邊係啊，崩口咁樣。咁佢話你日本仔啲魚生都係㗎，你個刀落得好嘅時候，嗰啲肉啲 texture 係埋口嘅，唔好嗰啲咪披口㗎咯。你而家出街食嗰啲10蚊3件嗰啲，切身係咁㗎，即係你覺得係因為個把刀都唔靚。切出嚟嘅時候咧，嗰啲邊燉咗口咧，啲水咪流出嚟咯。所以你見到個魚。嗰、那個魚生嗰個身裏邊有少少汗水出咗嚟㗎嘛，係啊，咁你樣嘢其實有學問，不過你唔識啫嘛，係咯，咁你有咁嘅高度去睇，你就知道人哋點解要收你咁嘅錢，係咯。 咁我哋呢個年紀就真係，即係我都係好朝著你一個方向去，即係認同啊。因為近呢幾年我好中意睇一啲嘅 AV。 因为睇好多年噶啦，呢、這个就 A V 已经唔觉得唔好睇啦。 屌你唔系嚟嚟去去都系嗰啲嘢噶啦，你咪试过屌火星人啦、啊？你话哇屌你有一集屌火星人，我真系屌你倾家荡产去买啊！屌你，你话譬如我近排好中意睇咩咧？一啲嘅乐手啊，我举一个例子Santana， 我以前唔中意 Santana 嘅，但系而家睇翻 Santana 佢玩音乐嗰种嘅感觉嗱 ，Santana 玩嘅音乐唔难，但系佢俾你嗰种 punch 系难啊，即系。即係佢啲音樂好易玩嘅咋，但係佢俾呢個 punch 就難，時間嘅 timing 好難捉到。第一技術嗱，譬如我近排好留意嘅就係 Yo Yo Ma 啦，以前唔覺得佢有啲咩技術，而家覺得哇，原來大師真係大師，即係佢真係有啲嘅技術係自己做唔到嘅。 即係其實嗱，我就唔算話，即係我真係完全唔識嘅啦。但係我見過高手同低手玩快樂仲咯。 屌你兩回事啦！ 即係佢快樂在邊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即係咧，高手唔係玩好多裝飾喎。咁即係大家就咁拉一次嘅啫喎。高低立見 啊！ 嗰只歌你自己都識玩啦，係咪？即係但係個。即係嗰種，即係往往就係唔係喺最難嘅嘢，即係高手同低手唔係在於玩 玩音樂嗰啲嘅樂章嘅深度， 係啊， 係玩嗰種嘅技巧。我舉一個例子，有一首歌係玩過吉他嘅人都識阿帕奇。阿帕奇要玩得好，我話俾你聽，你上 YouTube 睇有啲高手，你玩完之後隻眼係目定口呆，幾分鐘唔撚出得聲，即係哇，即係真係講個哇字咯。即係自己做唔到先啦，有啲技術，屌冇辦法做到啊！ 即係你譬如好似我哋影相咁樣，咁而家網上邊仲即係有啲人買 stock 咁樣啦，買 stock 嘅意思係我哋自己影緊啲相，咁然後呢個世界有好多雜誌，可能佢會要相咁樣嘅，就同你買咁樣啦。咁你最簡單即係你知影相入門第一式，平面表達立體感，會影咩啊？影生果啦，係咪？咁襯色啦，即係用紅，即係紅色蘋果加黃色綠色蘋果咁樣。你就係睇人哋啲鬼佬啊，影呢啲基本嘢。哇！屌，大家都係嗰部相機做出嚟就係兩個世界。係啊，即係咧手藝嘅嘢係喺最開頭，即係開基本功已經係你已經輸好多噶啦。 唔係我哋而家呢個年紀咪轉移呢啲咯，慢慢喺度。 即係你 feel 到原來，原來我同佢係個距離係咁不可逾越嘅。係 係係。 你覺得挑我都得啫，得你老母。 啱屌，即係有好多人話啊，屌你都得。 到而家你會覺得啊，其實咧佢即係有時，譬如話而家人哋見到我影嘢嘅時候，哇！屌你咁快嘅。其實到我想，其實你都已經唔需要解釋啦。其實只係想話，即係你嘅，我只係喺下邊。擺過一啲你唔願意擺嘅時間落去咯，亦都受過一啲好 殘酷嘅訓練，係啦，即係等於有啲人問我啫嘛，喂阿九，練吉他有啲咩途徑？我話死練啦。佢話咩叫死練啊？嗱，譬如你而家有個樂章，你咪日日彈咯。佢好撚悶嘅，我話玩音樂梗係悶嘅，我未見過玩音樂有興趣可言啊。即係練樂器或者練一門嘅法門係真係好撚悶㗎。你日練夜練就係練嗰樣嘢，即係等於一錘啫嘛。嗰個叫做咩啊？咩只有一式啊？千錘百練只有一式。 嗯。 你日練夜練都係練直錘，就係練嗰錘直錘。點解好撚悶嘅練法門呢樣嘢？就係等於點解而家香港人冇人玩功夫啊？冇撚鳩嘅，屌你上大陸玩燒功好撚過啦，玩功夫俾個代人哋玩啦，屌你！因為練功夫係好撚悶嘅一樣嘢。 好枯燥嘅。 好枯燥啊！即係總之，你對住嗰樣嘢，對住嗰幾個板斧，日練夜練，你話悶唔撚悶啊？ 同埋都係嚟嚟去去做嗰幾個動作啦。 係啊，好撚悶㗎，即係等於玩樂器啫嘛，好撚悶㗎。即係你怕悶，你又唔好撚做咯。即係逢係一啲嘢怕悶嘅人，你又唔好諗。 我嗰日睇 YouTube 發悶啦。 講話啲人練小林子鐵砂掌啦，咁你都知啦，即係日日揾啲豆咁樣插插插插插咁樣。咁佢問嗰個大師話：咁佢表演開咩咧？合桃嚟，唔係合桃，嗰啲叫做果仁啊。即係我哋食嗰啲杏仁咧。咁開杏仁咪有個硬殼嘅，未炒熟嘅，即係生杏仁嚟嘅。咁佢係好撚硬噶嘛，佢見到咧，佢擺咗杏仁喺度嘅時候，幫我手背響拍拍，又成粒散咗咁即係好硬嘅。即係你炒過平時我哋食嗰啲炒個脆掌就冇事啦。但係你平時咧，我哋食嗰啲布冧咬完入邊嗰粒嘢啊， 咁撚堅啊！ 佢有一部就咁樣揾隻手背。 即係等於啲菲律賓插沙黨㗎，以前有啲插沙黨揾食㗎嘛，專溝啲闊太㗎，咁點插咧？碌鳩硬咗，咪喺沙灘度日插嘢插。 講真啊！ 真㗎，屌你！佢叫插沙黨啊嘛。佢點練嘅咧？即係總之你攞本鹹書就得㗎啦，細佬。嗱，你想揾食攞本鹹書，硬咗啦，咪喺啲沙度係咁屌啦，屌啲沙。咁你日屌夜屌，屌得幾年嘅話？屌你老尾，唔系话人系啊！屌你老尾牛閪都俾你插爆啦！屌你！ 跟住佢话佢哋佢问哦，每日插几多次？佢话插千两下咯咁样。咁然后即系讲出嚟就好简单咯。即系其实你都练到啦，每日插千两。 你试下 就 咪插千两下，屌你！ 你其实每个人都个，因为每个人嘅理想唔同啊。是啊，你不會將你一千下的時間放在這裡。 啱，即係等於你要插沙黨嘛，屌你不會一天拿盆沙拿啲鹹書嚟插一千下。 但係很多闊太都中招啊。 咩啊？ 哇大佬屌你老咩，如果嗱你有翻余文乐咁上下料，哇屌你老咩碌鸠可以屌半大半个钟头，我諗你唔係住山顶啊，屌你老咩閪，我諗你而家住緊纽约第五街嗰啲啦，屌你老咩我 Long Island 嗰啲地方啦、啊、哇大佬屌半个钟头你得唔得先細佬，屌你碌鸠仲要硬㗎喎，屌你老咩你唔可以话屌阔太啊，你屌基佬都掂啦啱唔啱啊，你话你屌屎忽屌咗几耐嘅細佬，嗱，我都屌咗半個鐘左右嘅，哇！我諗你又堅啊！ 哇！咁佢真係好犀利喎，你諗下佢屌啲沙嘅時候，佢冇慾念噶嘛？ 啊， 係咯，你有咩辦法練到自己一路屌啲沙半個鐘頭，啲血都係向嗰個位度走？ 咁呢啲又要練啦，屌！ 咁我諗係要好，同埋好後生開始練咯，即係你個機能好好咯。 啱啊！屌你練插沙你，屌你老味嗱！有兩樣嘢可以做，如果你俾人屈撚咗入監獄，屌你老味插沙得轉場差唔撚多嘅啫，屌你老味，咪我哋打場嘅，打唔打穿咯？打穿咗我哋同獄嚇。 真係好撚犀利。 好，我哋今日講就係咁多先，拜拜。